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先开感应篇第96节。气顺效逆，背亲相疏。这篇文字从第90节到这一段都是属于无忌惮之物。造恶造作恶业，在现前社会可以说是已经形成一种风气了。大家把这些事情都看作是正常的。我们在社会上每一个角落都能够看到。这个大的来说呢，不顺真理。小的来讲，不顺礼义。这个注解里头，诸位看看呢就都知道了。后面这一句背亲相疏，儒家教学必定是从亲即疏，逐渐的来扩大服务的范围，扩大了服务的效果。佛法虽然讲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，但是在行门也不例外。佛也是这样教导我们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然后再把孝养奉事扩展到社会一切众生。可见的事出世间的大圣大贤教人呢，都有一个亲疏，不违背这个顺序，这个里面的意义很深很广，我们要能够细心去体会。这两年我们走向了多元文化，我们与许多不同的宗教族群交往，于是有一些人批评我们是气顺效逆，背亲相疏，对我们拿这些话来批评我们曾经有人呢当面向李牧原居士质问，李居士把我们自己所作所为这些事实真相告诉他， 他也不错，当面忏悔，承认自己错了，错怪人了。我们对于中国人，我们对于佛教做的事情很多很多，没有宣扬而已。做一点好事，何必要大肆宣扬呢？与外人交往，有一些媒体报道，那是他们的事情，我们也没有希望他来报道。而多半呢，是他们其他宗教主动邀请这些记者来参与访问报道的。不是我们的意思。我们多少啊还接受中国古老传统的文化，懂得一点道理。儒家、佛家、道家都教导我们，要知道积阴功啊。什么叫阴功呢？做好事不要叫人知道啊。不要大肆宣传了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默默地去做，尽心尽力地去做，没有私心，没有名闻利养。我们默默地在做，那么在做的当中，真的如佛的教诲，行门帮助戒门，戒行相辅相成，戒门，佛家常讲的智慧开了，真正要开智慧，是一定要依教奉行，这个智慧才能开得起来。我们对于佛所讲的甚深之理，佛性跟法性呢，逐渐逐渐有了领会了，有了体悟了。对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体，我们也渐渐呢能够肯定。佛菩萨所说的菩提心，是从这个地方呢升起的。我们也体会到发菩提心实在不是一个容易事情。难怪是一发菩提心呢这就成佛道了。禅家所说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这一发菩提心呢就成佛了。你们看看华严经上原教初住菩萨叫发心住啊。发心住是什么意思呢？发心就是发菩提心的。住就是不退了。不退才叫住啊。 菩提心发了之后啊，永远不退了，叫发心住。啊，我们今天发一念心，一个境界现前，我们立刻就退转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不能成就啊。人家发了心呢，永远不会退转。啊，什么道理呢？理明白了，事他也做到了。啊，理与事，他能够融成一片，他不是两截。啊，所以能够住心不退。我们没有到这个境界，希望到这个境界，那不能不努力。一方面努力求解，一方面努力去奉行。这个地方注解里面有几句话，我把它念一念。背亲相书不止一段，这个事情太多太多，这个地方也不过去举几个例子而已。如瞒背父母，瞒着自己父母，也就是现在人说，他爱护他妻子的家庭比爱护自己的家庭重。对于父母，对于妻子的父母，他尊敬超过自己生身父母。这头一个是这个意思。对于兄弟斤斤计较，对于朋友外人慷慨大方。自己家族清寒不能照顾，看到别人的时候他愿意照顾。这就说是所谓的薄其所当厚，厚其所当薄。应该厚待的你薄待他，不应该厚待的你却厚待别人。这个现象在今天社会非常普遍。你要问为什么？结论不外乎利害两个字，这对我有利呀！我对他好啊，那有条件的。对我眼前没有利益，就不照顾了。父母年岁老了，我现在也不要他照顾了，我就可以不理他了。妻党，他能够照顾我，所以我要特别厚照他，厚待他，完全是功利主义，恩义没有了，不知道报恩，不知道行义。这是造成今天社会的乱象。我们能不能责怪他呢？无量寿经上佛说得好佛大慈大悲，能够原谅这一些做错事情的人。佛说的，先人无知， 他上一代没有教好他，父母没有教他，老师没有教他，长辈没有教他，不知道德吗？无有愚者，没有人教他了，于是我们就不能责怪他了。这是社会非常痛心的一个现象啊，是世间动乱的根源。我们如果没有人教，我们也不懂啊。总算我们很幸运，的人生遇到佛法。我们的父母师长没教导我们，我们的长辈没教导我们。我们今天呢，借着佛法的经教啊，明白这些道理。懂得吧，知恩报恩。懂得人在世间应当为社会为一切众生服务，不分彼此。佛教我们对人也是从近及远。我们居住这个地区，地区有灾难，当然我们先要帮助他。这是讲的时候，如果许许多多地方同时都发生灾难，我们帮助谁呢？一定帮助靠近的，然后再慢慢的帮助远的。这是个道理。如果我们现前我们居住地区没有灾难，其他边缘地区有灾难，我们听到了，我们立刻的援手啊，也要帮助啊。这个地方引用孔老夫子的话，夫子的话说得好，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。与信德相违背，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，谓之悖礼。违背了礼义啊。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，而且呢，我们要警惕。不孝顺父母而孝顺别人，这个人你要对他提高警觉，他一定是别有用心的。不能尊敬他的老师，不能尊敬他的尊长，而来尊敬别人，他用意何在？必定有企图，必定有他的目的。为什么呢？反常嘛。这个人能够孝亲，他也能够孝顺别人，这是真的，这真情自然的流露。他能够尊敬他的尊长，他的长辈，友爱他的兄弟，他对于外人的时候也能尊敬友爱，这是正常的。 啊，这些道理我们学了之后要能用得上。啊，凡是违背常道的，啊，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遇到了，啊，一定要有警惕。啊，否则的话呢，你就吃亏上当了。啊，到那个时候后悔就莫及了。啊，他是来骗你的。啊，他的目的非常显然，名闻利养，总不外乎这些。啊，与这些人交往，决定受大损害。啊，可是世间人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不多啊，所以必须要常常吃亏上当。啊，到以后啊才有所警觉。啊，已经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了。啊，那么我们自己做人一定要顺正法。在世间法里面讲要顺理法，啊，中国人常讲合情合法合理，处事待人接物啊，不可以违背情理法啊，这个样子我们这一生呢就能够减少过失。啊，事出事发的事业这才能有成就啊。啊，世间的成就在佛法里面讲是不究竟的，啊，决定要在佛法上成就，啊，但是事法虽不究竟，我们也不能够疏忽。为什么呢？利益众生，啊，佛教导我们呢，自他两利呀。啊，自利之道决定修清净平等觉。啊，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这个是自己究竟圆满的成就。决定不能够疏忽。一切时一切处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，念阿弥陀佛，其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。心有余力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要懂得随缘而不攀缘。为什么呢？对于自己的成就啊，就不会受到障碍。这一点很重要啊。啊，可是诸位要懂得这个意义，这并不是消极，依旧是积极的，啊，完全看缘成不成熟。缘要成熟，我们认真积极地帮助别人。啊，是正法久住世间，啊，不但正法要久住，啊， 正法要发扬光大。啊，记住佛教导我们，普度众生。啊，要懂得普度这两个字的用意。啊，普度并不是只有佛教徒啊。啊，信了佛教我度他，我不信佛教就不度他，这不是普度啊。啊，你看佛在经论上常常教诫我们，善根成熟的人，帮助他成就。啊，这是讲佛教徒修行人。善根还没有成熟的，这是已经向佛了，对佛教有信心有兴趣了。啊，我们要帮助他。啊，另外的是没有善根的。啊，对佛教完全不理解的。甚至于排斥的。我们要帮他种善根的。这才叫普度啊。佛是门中不舍一人。啊，总要记住这一句话。啊，使我们在这一生尽可能做到圆满。啊，那么佛法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，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它决定不是宗教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于佛教本质要认识清楚，啊，是佛陀的教育，啊，佛陀教育是属于哪一类的教育？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身份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，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。啊，我们这样给人家介绍，人家很清楚，啊，不至于产生误会。啊，令一切众生普遍得度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应当啊认真努力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了。